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啊，我心情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拿小气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帽，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周呢，我们请您欣赏北京曲艺家几代人的精彩作品，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周呢，我们继续这个主题，请您欣赏几代北京曲艺人的优秀作品，同时呢，也为大家呈现北京的曲艺家们和别的地区的曲艺名家们的合作表演。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呢，要请您欣赏的是八马褂，表演者是三李、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八马褂这个段子是传统相声群口作品的经典之作，构思巧妙，人物性格鲜明。那么一个呢是巧舌如簧的帮闲者，帮着给圆谎，这位呢就是借出来马褂的这个人。还有一位呢是中间人，那么再有一位呢就是少爷秧子啊，真的是云山雾罩啊，胡说八道，说完了大话哎，得靠别人来解围。那么这么三个人呢，人物关系是非常的鲜明的，矛盾也突出。在相声界这么多年来啊，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路数，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录音版本。您比如说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都有不同的经典录音版本，大家非常熟悉的有郭荣启、赵佩茹、马三立的八马褂，这是天津的几位艺术家。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郭启儒、马季也有一个很经典的录音版本。说到北京曲艺团，也有几代人的不同表演，当年的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的录音，还有北京二赵和李金斗三位的录音，都堪称是经典的范本。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李金斗先生、李立山先生和天津的老艺术家李伯祥先生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好，下面就为您请出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 这回我们仨人给您说段相声。 好啊，人多准能掐起来 啊。 不是，人多准能说起来，显着热闹。 不好，对， 人多打瞎乱。 怎么呢？ 你们俩人呐，没有自知之明，看不出眼力劲儿来。你看咱仨人一上台，大伙儿对我老李那多热烈，主要是欢我一个人，大家给大伙儿说。别走，回来请你们喝啤酒。 那位都叫斗哥了。 告诉你，人主要是捧我老李来的。 谁说的？ 都知道我嘴快，脑子好，我是个全面演员，说学逗唱样样精通，而且不单说相声说得好，外号叫李快嘴。另外我唱数来宝，唱快板，你们都没见过没听过，知道吗？二位李先生啊， 谁呀？ 快板数来宝。 你唱快板？ 嗯， 没板没眼的你还唱快板？ 没板没眼、 啊、 嗓子也不行啊。 是 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宰猫？ 不瞒您说，还是母猫啊。 你呀别小瞧人。 不是小瞧你， 我不是说大话，瞧不起你们俩人 啊。 我给你们唱一段快板数来宝。 嗯， 我随便唱两句，你们都不知道叫人名字。 别说这我跟您说 啊， 你以为我们不会是吧？ 就是 就是 不会。 不会 哎， 说相声的没有不会唱快板， 你们就不行。 会唱数来宝的 你玩，这是玩。 你这样，你搁这儿唱 哎， 你搁这儿唱，我要接不上来，我当场拜你为师， 收你这徒弟。 口气太大了， 收你的徒弟。 我还告诉你， 哎， 我还告诉你， 哦， 就您唱这个， 嗯， 我要不知道是哪一段， 怎么样？ 磕头拜你为师娘， 就，嗯，我还是那母猫。告诉你们了 啊， 甭说你们知道哪段，你们连下句都接不上来， 没有。 你来， 没有， 你来， 接上来就算我栽跟头。 你来，你来， 几十年没唱了，好几位乡亲伙，您得来着了啊！这个我从天津来给大伙卖点力气，我给大伙唱段快板鼠来宝啊！ 真能， 这个。很多人都没看我老李打过板，您瞧瞧，我是不露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啊。小小的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啊，把它造成 三块铜， 帮我加一步这个三面。 哎，宝盒 行了，行了， 怎么了？ 行了， 会吗？ 诸葛亮押宝， 你听听， 就这一段 啊， 从咱有甲鱼那年就有了。 这还有什么新意？ 这说话有点不礼貌啊！什么叫不礼貌？这段算什么呀？北京人都会呀、啊。 你会、 啊？当然了，诸葛亮押宝啊。 知道你们俩会，诚心唱。 为什么 拿你们俩溜着嘴皮子？ 你瞧， 第二段就不会了。 没有不会的， 看新鲜的。 日暮西山黑悠悠，姑母俩上山就把这个黑豆收。 一长的黑豆， 黑姑娘，这个黑那个黑， 这一段 老了、 啊， 知道你们俩会，诚心唱。 那干嘛？ 给你们俩留面子。你们都是北京人，万一我唱完了你不会，非常难看，回到后台不愿活了，自杀了，我负不起责任了。 没那么大气势。 第三段就不会了， 你点亮不会的来。 这个正月里，正月正， 姐妹二人的逛花灯， 花唱绕口令， 就这段。 这段也会。 我跟您说，就这段，您还没断奶的时候就都有了。 我也不什么时候断奶，今年刚断，也就是。 我这儿有一个毛病，晚上睡觉好叼着奶嘴儿。 实话都说出来。 第四段你们就不会了， 来， 不会压箱底儿的。 来， 好几位，我卖点力气啊！好，打南边来了个喇叭，手里头拎着五斤八两。 还是喇叭腰里还是花唱绕口令啊？还是花唱绕口令？ 哦，闹了， 这谁都会啊，北京人都知道啊。 你们 对不对？ 都会。 对， 有本事， 哎， 有能耐， 是 真不错， 哎。 我不干了。 他还 几位，你瞧这叫什么演员，一点艺德都没有。 怎么艺德？ 我这么老远来的，看看各位观众 啊， 咱们说相声应当互相捧场、 啊、 你捧着我，我表扬你，你这扒货子让我难看、 哦、你们俩能力大。 你说你会唱啊？ 我不行，我干不过你们俩人、 啊、 从今以后有你们俩我就不什么样了，我不干了。 你俩等着。 来几位，跟您告假啊，这个以后我转业不说相声了，卖烤白薯去。 哎， 得了，您找我给您烤点烂糊了。再见， 走， 回见， 走了， 谁说不要送了？ 回来， 怎么意思？走，上哪儿？回家， 离开北京了，还回来不回来了？ 离开这行， 不干了，这阵起不见我们了。 有你们俩说相声，李二爷就不干了， 不见我了， 不见你们了， 好样的， 不干了， 那把马褂脱了。 你给我脱了， 你坐坐， 你等会儿走，你过来， 你就 不是你等你过来，你等会儿走。我问你这马褂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你这马褂怎么回事？ 马褂穿着呢， 是穿着呢。我问你这马褂怎么回事？ 马褂谁穿着呢？ 你穿着呢。 我穿着。 对啊， 我说你问我干嘛？ 我问问你这马褂是谁的？ 谁 啊？ 马褂谁的？你走马路上人穿西服，你问问人先生，你穿着西服是谁的？那不多不礼貌。我穿着，你管的是谁的？ 那不成，这我得问问你这马褂穿的是谁的？ 哦、哎，你问我身上穿这马褂是谁的？ 对， 你不知道。 哎， 他这个马褂 啊，嗨、哎，你给我嘀咕什么？ 什么意思？ 你大点声音呢？ 你大点，人都听见了。 大家也想听听啊，您这马褂是谁的？ 你说是谁的？ 不好意思的。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马褂是他的。 怎么样？我的马褂？ 他的。 他的。 给他。 给我。 凭什么？ 哎，你这得人家的马褂。 人他的马褂 啊？对， 他的马褂我穿着不能给他。 为什么呀？ 你不懂。 我怎么了？ 我给他，他有原因。 有什么原因？ 他这马褂要给他就出危险了。 不是，这有什么危险呢？ 哎呦，你外行啊，你不懂。这马褂给他就出坟地、出楼子了。 出什么楼子？ 这马褂给他 啊？对呀、啊， 马褂你给他，你我前脚给他，他要卖了怎么办呢？ 嘿，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你这个 怎么了？ 人家的马褂你得给人家撕了，碍你什么事？ 再者说，这马褂我也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你从谁手里借？ 从他妈手里借的。 哦，他母亲。 对，那能给他吗？ 不是，那为什么呢？ 我穿这马褂不白穿，对他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什么好处？你还给利息了？ 不，我不是，我穿这马褂不单比有很大很大好处。 不是，你有什么好处？ 比给利息还大。 不是，那您说说有什么好处？ 他这马褂实际上是他的、是他的，我是从他妈手里借的。我认得的朋友啊，一般的都上岁数的，六七十岁的，喜寿事啊，都喜欢穿长袍马褂。正好我有长袍没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家里有马褂，我就上他们家去了，碰见他妈了 啊。 他妈是一老太太， 对， 您见过，多新鲜呢。 老头是我爸爸， 多新鲜。我见着他妈，我当然很客气 啊。是， 他妈七十多岁， 对， 快八十了。 嗯， 我见着他妈很规矩。 是， 我说嫂子， 嫂子， 他。他妈有礼貌 啊， 见着我，哎，兄弟， 感觉还是一大辈儿， 这还瓷实了， 这就是爷俩的辈儿。 是啊， 我说我想借您这马褂穿两件，你拿走穿。我穿上之后啊，我刚要走，他妈直掉眼泪。 为什么呀？ 我嫂子，您要舍不得，我就给您脱下来 啊。 不是，我心里有点别的事儿。伯祥叔，我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 哦， 就我那宝贝儿子那金斗，你见得着他吗？ 是， 我是在茶馆酒肆啊，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啊，倒是碰得着他。哎，我心里太难过了。 怎么了？ 这个孩子这么大个子，云山五照，胡说八道，一脑子犟子，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到哪儿一说话就显着他本事大，山南海北海阔天空足的一通聊，有的时候说话不挨边，叫人家给问住了，问得脸红脖子粗啊，到家里头拿我们娘俩撒气，他媳妇跟我都得受他的气，心里难过。我想他叔啊，拜托你，您的岁数大，经验丰富，能说话，以后再遇见这个李金斗，碰见跟别人说话说漏兜的时候，您给往圆圈着说。您听着，如果他说的不像中国话呀，您得想办法给他圆的像中国话，给他解决矛盾。因为这个事情我可费了不少的劲。 是 李山先生， 哎， 你说我穿这马褂是白穿吗？ 不白穿。 有好处没有？ 有好处。 还是的， 金斗，我跟你说 啊， 人家穿你这马褂可不白穿。 怎么没白穿？ 你这个人呢，平常说话云山雾罩， 你怎么信他的？你怎么信他的？你不知道他打算要这马褂，他不还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哎，这马褂你不给了是吧？ 当然不行，人家你要多寒碜。 不是，那你 我是谁说不给了？ 你明天给我送去。 不说一个星期了吧？ 什么一个星期？ 我一会有应酬，一个星期。 有什么应酬？ 一个星期。 你还给我，明天还吧。 明天太难了。 啊， 得了，咱都姓李 啊， 爷们不错。 嗯， 五天我一定还你，好吗？ 三天， 好，三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我夜里三点半给你送去，家等 我。我吃拧着了是怎么着？三点钟我正睡觉呢，你送什么？ 这不是晚上吗？ 不，早晨四点。 那我起得来吗？我 啊， 这 啊， 宽容点，中午、下午。 上午九点， 我还没吃完饭呢。你怎么了？你怎么就都给我三天了？ 中午十二点， 我这正吃着饭呢。 下午两点， 就这么办了。 嗯， 一句话，两点五分。 嗨、哎、 嘿，为五分钟争你半天 干嘛？你这样吧，那什么，你呀，三天以后吃完中午饭，踏踏实实的。你上我这喝茶去， 不， 你把马褂给我。 斗儿，我对你有要求。 什么要？ 你以后当大伙儿，你别老提我。 不是，你刚才要走，你要不走呢，我能跟你要马褂吗？ 你 是不是？哥俩有交情，对不对？ 咱走吧， 别走上。你要走，你脱马褂，我跟他聊会儿，对不对？ 我一人走， 你穿着在意点啊？是，我知道。怎么着还有白点？你还吃奶呀？是怎么着？ 你说这俩人什么交情啊？ 喝豆浆喝的。 哦，行，我跟他聊会儿， 走吧， 我跟他聊会儿。 你一聊会儿又没完没了。 谁说 仨钟头我受了？ 一会儿一会儿就完。 这会儿， 哎， 我看看表。 你这待会儿 二分钟， 我爱跟他聊天儿。 哎呀， 您看，其实这马褂我不在乎，就这马褂我们家十万多件。 啊， 是不是 十万多 家有钱呢？是不 是你听他的，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对呀、啊， 我有文化，他没有文化，我们两个人不在一档次上。我说这话来，他听不明白，他说我云山雾罩、 嗯， 是不是？我有学问呢。 你有学问？ 当然了，我博士前呢。 不是啊，我听说有博士后，我还没听说有博士前呢。 啊，不是，他那个博士后那些人都在我后边， 啊、 我是在前面走。是不是博士前嘛、 哦哦？ 是不是？ 嗯、 我不爱跟他们说话。 是， 一说话我就难受。 哎，啊， 难受。 不 爱理他。 不，你说话就说话，你别哭什么。 我能不哭吗？我遇见难受的事儿。 不是你遇着什么难受的事儿？ 您知道 啊， 我是爱养宠物的人呢、 啊。这我知道、啊。 您知道吗？那年马拉多纳请我去帮他踢球，踢完了以后，他送我一条狗。 嚯！ 哎呦，这狗太可爱了 哦， 三尺多高，四尺多长， 嚯， 油黄油黄的，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啊。 嗯， 那脑袋倍儿圆的， 嗯， 四个爪子跟那小老虎似的，这脑袋中间有一字儿， 写的是 斗 啊，跟他一名字。 哎呦，这东西太好了， 嗯， 我喜欢呢。 哦， 我拉着他走到街上，大伙儿都看我们俩呀、啊， 嗯， 和我们哥俩走街上美。哎呀，太美了。哎呀，多好！ 对， 这条狗怎么样？ 好啊， 这么好的狗。 嗯， 前天 怎么着？ 掉茶碗里烫死了。 啊！ 我能不难受？我的崽儿！你吓着我！ 吓死你都不多。 怎么了？怎么了？ 云山雾罩。 谁云山雾罩了？谁胡说八道了？谁胡说八道了？ 你这还是真事儿吗？ 当然了， 这是真事儿。 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你不信问他呀。 他知道。 当然了。 哦，好，好，好，李先生， 啊、 哎，我问您个事儿。 他妈借给我这马褂、 啊， 不是他借给我的。 我不是。 他云山啊？ 我不是问您这个事儿。 哦哦， 有这么个事儿啊？ 想问问我。 我跟您请教请教。 您别请教，别客气，别客气。 说呀， 哎、 有人有个宠物。 宠物。 养了一条狗， 狗 四尺多长， 哇， 三尺多高， 天哪， 这爪子跟小老虎一样， 嗯，跟虎爪子似的， 就这个狗 跟牛犊子似的， 对， 这么大一条狗，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那当然了，嗯， 哦，这么大一条狗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啊， 你吃饱了撑的。 胡说八道！ 你 啊，是云山雾罩，您听这像人话吗？ 脱不脱？脱脱脱脱了， 算 脱掉了。 听好了，三， 脱脱脱， 三分钟都不成。 怎么了？ 啊，我这条狗，嗯、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你不还掉校去了吗？ 你别着急呀、啊，你别着急呀、啊， 兄弟们， 你先那边笑，你那边就笑。 嗯， 你说话说不清楚。 哦、 这条大黄狗跟牛犊子这么掉茶碗里烫，这事儿是他说的？ 没有。嗯 有， 你看， 那我还买纸哭了，我掉药去了，有这么回事。 哎，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千真万确，这狗掉茶碗里烫了， 千真万确。 哎，有这么回事。 好了，那您就说说吧，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的？ 就是这么一条大黄狗，虎爪子掉茶碗里，它怎么烫死的？ 对呀， 它当然你不明白， 我不知道， 不明白不知道， 嗯， 糊涂。 是 你问谁呀？ 我问你呀。 嗯，你问我。 对， 我问谁去？那不，我谁也不问，我要问谁你就没学问了。 是啊， 因为我本人知道，我得告诉你。 你跟我说说， 他这个狗啊，狗它当然得长狗脑袋，长驴那是驴脑袋。别着急啊，狗掉茶碗里烫死，茶喝茶那茶哦， 对， 他想起来了 啊， 是烫死了。 怎么呢？ 他是他是一大茶碗。他不就烫死了吗？ 不是大茶碗，是那盖碗。 盖碗。 哎呦，爸辈，您就别往下说了，不就 行 了、 哎？ 这盖碗怎么烫死的？ 盖碗 就那小茶碗盖碗、 哎。 这狗愣掉里烫死了。 啊 儿啊？ 哎呀，这可真要点命了啊！ 怎么回事呢？ 我得由头到尾跟你说一说。 您跟我说说吧。 由头到尾不仔细说，你还听不清楚。 那当然是。 得仔细把前后经过、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说完了之后，动开了茅塞。你这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马上就明白了，动开茅塞了。以后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有人问到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子了，你李立山从我李伯祥这学来的，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伙儿这拍案惊奇。你也长着能耐了，我也露了脸了。说这件事情嘛，不能着急，不能着急，得打头说。打头说，就咱们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从前吧，从前这两个字呢，也可以说是过去。当然，从前吧。这个从前嘛，当然就是过去，过去呢也是从前，从前过去啊，过去从前，着笔果然似乎类乎，无虚乎，马马虎虎，否则然而无所谓，大概情那是当然的了，是吧？那么举个例子吧，好像是所以然，而况且无所谓，大概其那么说了半天，闹了归齐，归了包归。那么总的来说，前后经过，反正这个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 还不明白？ 不是，这我明白什么呀？ 我想起这， 您一句整话没说呀？您说了一大堆话佐料啊！您这， 我这么卖力气说这么半天，你愣不明白？ 不是，您没说这个事儿啊？ 我一句整话没说。 哎呦，这您都是话佐料啊！ 您打算问是这个？ 我得问问这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的？ 哎呦，这事儿你还没忘呢？ 那 多新鲜！我觉着你忘了。 不能， 他这个狗怎么掉茶碗？ 对， 他是这个， 这他倒挺 亲的。客气嘛，在这个调查碗里烫死李立山，李立山，他叫什么？ 李金斗啊！ 这姓李的说相声不算我，都不是好惹的。哎，李立，你们说相声没有姓李的了？除了我之外，胡说 胡说。 李文华 谁？ 李文华， 我想想， 哎。 对了， 我说你踩在地雷上了是不是？ 你还当炸弹上了？ 你干嘛 拿这么心机炸的呀？ 你说李文华呀？ 啊， 我想起话头来了。 哦，这说话还有头？ 废话 啊， 说话有话头。 是， 吃喝拉撒睡万物都得有头。 是吗？ 没头活不了。 哦， 拿你说吧。 啊， 你没脑袋往一箱子走，马路上受了吗？ 说我干嘛？ 也得有头啊！ 就说这个， 这李文华 啊， 李文华就是这个话头 啊。 由于李文华的问题，他的狗就掉茶碗里烫死。 不是，有李文华跟这狗有什么关系？ 那有联系，慢慢来。你别着急，你这个人怎么急脾气啊？ 那你说， 他这个李文华是个老先生，非常老实。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声带出了疾病了，说话的时候哑了，听不见了。 这我们知道。 在家里的他好玩 啊， 好玩下棋啊，好养活村庄。 哎，你等会儿， 嗯， 好像。你打这儿，你可得说这狗怎么烫死的？ 那当然了 啊， 狗掉不了茶碗里烫死，待会儿你就把我轰出去， 对对对， 好吧？他怎么掉茶？这个李文华最喜欢的养活蝈蝈。草虫，他这蝈蝈他有一葫芦，是那辅佐王爷送给他，据说是这个光绪26年抢当铺的时候送给他的葫芦。他外边是象牙口，里边挂铜丝胆，和他笑话出来是个钢劲儿的。再说李文华养活那蝈蝈也好，搁在桌上湛青倍儿绿，跟我这大拇指这么似的。 呵， 那两条须子这么长，连针鼻这么点的褶儿都没有。这蝈蝈你老远一看，湛青倍儿绿。不值钱 啊， 草蝈蝈。仔细一看呢， 是 黑中透紫，紫中发黑，黑中冒亮，行家都知道 这是 野山蝈蝈。 这个可没有， 太值钱了。 对对对。 好，这段三李合作的八马褂刚刚听了一半，还没结束呢，究竟和李文华还有什么关系？我们请您下半时段再继续欣赏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八马褂。广告之后，上远和您再见。 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6858-5858-6858-5858。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前半夜，本市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截止到昨天23点，西北地区降雨量为2.0毫米，东北地区1.1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了怀柔、雁栖、西山子36.5毫米，延庆局地出现了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转阴，有轻雾，东南风2-3级，气温25-27度，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切变线影响，局部有雷阵雨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29-2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并有降雨，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拿小气，越苦练终于拿下，不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见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来挺快板，一点不着调。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的几代曲艺人的精彩佳作，还有北京的曲艺家和外地的曲艺名家合作的作品。今天我们上半段请您听的这段八马褂是由三李合作表演的，天津的李伯祥，北京的李金斗、李立山。李金斗先生是上一届北京曲协主席，也是本届北京曲协的名誉主席。李立山先生也是上一届北京曲协的副主席啊，都是北京曲艺界的代表。李伯祥先生是天津的相声表演艺术大家，经常到北京来交流演出。那么这段三位合作的八马褂呢，也是这段名作的一个经典录音之一。上半段我们也介绍了啊，郭兆马的版本，还有刘郭马的版本，还有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的版本，还有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三位的版本等等，版本众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接着上个时段来欣赏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的表演。 蝈蝈放在毛巾上，搁点水闷爪，在蝈蝈的俩肩膀上拿针尖点上点朱砂 啊， 这个大家行家都明白。 这个是 点朱砂，这蝈蝈叫出来是钢印的， 好， 无价之宝。 哦， 这李文华正在家里头这个喂着这蝈蝈呢，腌着这蝈蝈呢。李金斗啊，跟他最要好， 是啊， 管他叫李大爷。这李金斗老叫李金斗啊。 你看你这什么嘴呢？ 什么嘴呢？ 着急。 这个李金斗， 对。 李金斗拉着这条狗买点香蕉、橘子、苹果、大烟梨去看李文华去了。 刚背上清楚， 一进门啊就看见李文华那喂那蝈蝈 啊， 这东西好物，人人爱。 是啊， 李金斗这俩眼贼呀、他俩眼一看，哇，这可了不得，这玩意儿无价之宝啊。大爷，我给您请安了。您知道我最喜欢这个，您能不能把这蝈蝈送给我？我比您晚一辈，我以后我孝顺您，您看行不行啊？这李文华说话有点别扭，他怎么明白？ 对， 斗啊，我可不是不送了你这蝈蝈，我呀就喜欢这个。你要是一定要要的话，我有一条件，你这狗挺好的，也不咬人，咱爷俩换一换，你把这条大黄狗给我养着，我把这蝈蝈送给你。现在万一你觉得不合适，过两天呢你再给我送回来。你看人家李先生多有长者之慧。 对对对， 这李金斗就把这蝈蝈如圣旨一样的捧 抢回来了。哎呀，到家里的这个哎呀，第二天早晨起来8点来钟啊，他斟上了一杯茶，最好的茶叶就是那黄山老竹芽 啊， 开水沏完了把盖打开，他也学习人家这个李文华那种喂蝈蝈，人家那个是行家，铺上一块毛巾呢、啊，把那口拉开之后，一点一点的往外引他，最好拿一黄豆一个青豆，叫牛奶泡足了，引他那味儿，这蝈蝈它就出来了。 讲究， 这里劲头不行 啊， 乱头轻 是， 咱拿起蝈蝈就往下摔，这一摔了，这蝈蝈嘣掉桌子上了，一受惊，蹦起来，咚掉茶碗里烫死了。在茶碗里大大脸点哭啊，哎呦我的大黄狗烫死了。大了 他怎么哭这黄狗， 你卖行的、他这个蝈蝈他是拿黄狗换来的，烫死了蝈蝈不就跟烫死那大黄狗一样， 你懂了吧、 要我老李的命是吧。哎呦妈呀，老几位，我说瞎话，我茄子我肝都颤了，我 好好还好的， 好好好， 你胡说八道， 不是不是，你这么说我 不是，你不知道我说话爱超劲儿， 你超劲儿，我差点咽气。 行， 这马褂 穿半个月 啊， 一个月 凑整吧， 一个月， 你这 样， 咱俩 找到你渴了， 我累， 来上点水， 我心脏， 哎呀， 于先生，上点水，来水， 谢谢你， 来吧， 多 整，来吧椅子， 喝这水， 咱别不喝， 这是奶茶啊，对你有好处， 好， 来， 这补肾，我告诉你，坐，哎呀，我肾亏， 我知道看出来了， 好啊， 注意啊， 快走吧，快走。 说一会儿话，马上就走。 哎呦妈呀， 真疼！ 哎呀，是真疼，怎么回事？ 明白了吧？明白了吧？ 听清楚了。 大黄狗 对 掉茶碗里烫死了， 是， 就这么回事。你看，有学问人家说话省事儿，是不是？我这个人，你说，大蝈蝈掉茶碗里烫死了，我难受，难受了。我们这同行来看我， 哦， 发发来了， 发发， 周润发。 周润发的发发， 圆圆， 圆圆谁呀？ 崔永元呐。 哦，崔永元。 哎，哥俩来看我。 哦， 请我吃饭。我说我请我吃饭，我请你们吃饭。一拉抽屉，$10,000，走，请你们吃饭。好，吃饭。 拿$10,000吃饭去？ 玩啊，对不对？吃饭，走，前面，吃饭。到了先一口，我一看， 嚯， 独一处，嘿，这儿好。还炸三角。三鲜的烧麦， 那他 好吃，好吃。那上楼，到了上楼上，找这窗户上，发发，圆圆，我把窗户打开，哎呀，一看，嚯，人山人海呀、往里一刮风，爽的， 空气好。 几位点菜，随便来，$10,000，正要点菜 啊， 就听见，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啪。 怎么回事？ 飞成一只烤鸭子来 啊！ 我一看还没脑袋，拿手这么一摸，这是烫的，刚烤完呢，吃吧！来，周润发没出去，鸭屁股吃满嘴溜溜，哎呦，崔永元来，啃、美！ 别说了， 怎么了？ 又来了，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你这还不是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烤鸭子飞上来了！ 我就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 你问他去， 他又知道？ 当然了， 等一下。李先生，来，请过来， 哎， 李先生，歇好了吧？ 歇好了。他是这个这样，他是拿这个狗换的那蝈蝈，他那掉里头就等于那。 我跟您说，不是， 他那一趟，他 您这篇翻过去了。 哦， 又有个事儿， 又有事儿。 几个朋友吃饭， 那好啊， 前门外独一处， 有名啊。 到了楼上，打开楼窗，刚要点菜， 对， 突然之间， 怎么样？ 扑隆扑隆。从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哎， 还没脑袋。 对，你吃错了药了吧？ 不是， 像人话吗？烤 鸭子没找的。 哼，他不说好了， 算好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一分钟都不着。 怎么 烤鸭子你没去吗？那大腿你不来了吗？烤鸭子， 你 多一处， 你请客吃的那非烤鸭子 啊？ 你啊，但这件事儿是他说的， 没有。 有， 你有这你自己花钱做个马褂好不好？你是受这罪。 那烤鸭子我还吃呢， 哎，你吃了， 把嘴唇还烫着， 是 热好， 没 脑袋， 你吃了不是吗？那你说说这烤鸭子它怎么飞上来的？ 哎呀，烤鸭子啊， 哎， 它怎么飞上去的？ 哎，对了， 烤鸭子怎么飞的？ 是 烤的， 哎， 嗯，鸭子飞上去。 是 它确实飞上， 它怎么飞上去的？ 那有道理啊！你看那老鹰、大雁，能飞吗？ 能飞啊！ 鸽子能飞吗？ 能飞。 它为什么能飞啊？ 它有翅膀啊！ 长能耐 了。 对，它鸭子也有翅膀，鸭子不不愣愣不，它不也就飞上去了？鸭 哦， 它有翅膀，它不就飞上去了？ 不是， 对， 我说的是烤鸭子，烤熟了的鸭子，烤鸭子还没脑袋。 它是这个烤鸭子飞啊？ 对， 烤的也能飞。 这它怎么能飞呢？ 烤的要是飞，反正费点劲。 我看你就够费劲。 你先别忙，烤的它怎么能飞上去呢？ 是啊， 它是烤啊， 嗯， 它得拿这个炉烤啊。 那 你见过烤鸭子那炉吧？ 见过。 那炉这么大个，有一种茶烧，还有一种吊烤，把鸭子挂那烤，烤它就飞。在没烤的时候呢，没烤的时候，鸭子拔了毛，洗完了，一小白胖子，小白舔胸贴肚，放炉里头。放炉里它挺美，鸭子本来它扒了光脊梁冷啊，这天又下雨，它一冷那掌柜的点点火，一上来那火温的，鸭子挺美，掌柜的够饿嘛，你看还我那鸭子美，行，够差不多了，别上火了，你受不了了，你看，哎呀，你看鸭子烤的冒油了，冒油，鸭子可难，哎呀，鸭子烤的太难受了， 鸭子难受啊，我看你比鸭子还难受。 你不让我话说完了， 你没说，你说呀？ 这鸭子后来他憋不过去，他太喘，哎呦，鸭子哭，鸭子烤，你烤急了，它能不飞吗？它 不像话，急了就飞啊！ 急了就得飞。 这烤鸭子急了能飞吗？ 急了不飞， 飞不了。 扒了光膀子烤你受了吗？ 啊， 你也得飞， 不像话， 它 不像话 啊！对了， 烤鸭子没脑袋，它不能飞， 能飞？ 怎么能飞？ 哪知道？ 天一口，不一出，前门外。 前门 对 对了，前门外的鸭子都可能飞起来 啊！您这意思，鼓楼那边不能飞，哪儿的都不能飞？ 他敞着楼窗呢吗？ 敞着楼窗。 前门外哪儿独一处？ 独一处，开着楼窗， 鲜鱼口旁边， 哎， 飞上去了。 哎，怎么了？这就飞上去了？ 独一处旁边全聚德 是 对过大石道，大石二锦里边有一赵二爷。 不是，这跟烤鸭子飞上有关系吗？ 这就飞上去。 哦，那你说， 赵二爷您见过？ 我知道， 叫二民。大高个儿，细高挑，听八扇，小单脸，老喜欢听相声。 对， 赵二爷那天呢，家里来几个朋友，请客吃饭，想吃烤鸭子，不去了。打电话叫全聚德就在旁边，给送只鸭子吧。 是啊， 您见过送鸭子吗？ 他有外卖呀。 一般的都是那小徒弟，小徒弟大部分都是山东人，登来清那边人。 啊， 那个送鸭子的时候，都是一小扁担，四尺来长，俩钩子挑着送。 对， 一只鸭子不能挑着。他勾起来之后窝着送， 对， 这小徒弟有19岁，哎，老满您放心吧，大二八十二号， 山东人， 哎，送二去，我给送去的，小徒弟出来，刚一出来惹祸了， 怎么着？ 他这个门口啊，有一卖冰棍的，卖冰棍的小四儿，那孩子是一傻子，老冰棍5毛5，他跟这小徒弟脸上要好，他一见这小徒弟老拦着，不陪我玩，咱俩下棋。小徒弟，你意思我这有活干，哎，等会儿再玩，等会儿你别走，你走。他一拦他，那小徒弟着急，心里话，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我这干活你拦着，一推他， 怎么着？ 他傻了挂机啊，傻了挂机，抡圆了给小徒弟，啪一大嘴巴， 哎呦， 弄一满脸花。 嗯， 小徒弟火了。啊！我这干活，你还打我一大嘴巴！好小子，你盯着我点儿，我拿扁子我凑你不可。他拿扁子这么一抡，要了命了！ 怎么呢？ 他忘了后边还勾着一只鸭子呢。 是啊， 鸭子脑袋掉下去了。他借着这个抡劲儿，整个的鸭子身子热。他不就飞上去了吧？ 甭拉，这怎么这边 啥 事儿？你这种大个子，不，你还会说中国话吗？ 我这人节约事儿，节约节约节， 你节约，我差点入殓。 好好好， 您这是幸亏飞上一只烤鸭子，我李伯祥想点办法。您这要飞上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 像话吗？这马褂 穿一年， 一年。 穿一年， 就嘛，一年没掉。 一年， 这两天呢也感冒，我也累。你看累的我嗓子都哑了。 你坐这喝点水，你坐这喝点水。 快快走吧，快走。 上水。 我不喝。 来一口，来一口。 快走， 我再跟他聊会儿， 我再跟他聊。 啊， 快点。 没问题。 一年， 一年，铁穿的。 不行就给我得了啊。 行行，看我妈喜欢不喜欢你，喜欢就给 我要他这马褂。 各位看见了吗？ 哎呀， 我建议各位啊，有钱做俩马褂预备着，到时候是真管用的。我跟你说， 说这话没用啊，是不是？ 就是， 这是好事儿，是不是？白吃一只鸭子，说北京话，飞了凤啊，飞了凤啊，多好！吃完了，喝完了，发个说，哎，咱洗澡就洗澡，干嘛？听音乐去， 听音乐， 中山公园音乐厅。 哦， 听音乐， 嗯， 仨曲子奏完了，我那么一听，喂喂，喂喂，有一蛤蟆叫。 蛤蟆， 蛤蟆叫，再仔细听，喂喂喂喂喂，哦，北海有一蛤蟆， 哪儿？ 北海有一蛤蟆叫唤。 北海有一蛤蟆，你在中山公园就听见了。 我耳朵好啊， 你这耳朵 1.5的耳朵， 哎啊，1.5那是眼睛 啊，我眼睛3.0，你管得着吗？ 到他这净吸。 对了，赶紧到了北海，我这么一听，喂喂喂喂， 北海， 哎，黄河呢？ 黄河了， 赶紧到了黄河。我这么一听，喂喂喂喂喂， 在黄河呢， 在长江呢。 嚯， 在长江！我赶紧到了长江，这么一看，嚯，这蛤蟆在长江大桥上正趴着。 哼， 我一看这蛤蟆的脑袋 啊， 妈哎，比这民族宫大剧院还大。 嚯， 你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嗯，这蛤蟆身子10列火车那么长啊！ 哎， 我一看，哎呀，这蛤蟆是宝物啊！太好了，这蛤蟆，这么长的一个蛤蟆，我赶紧骗上去。哎，我就骗上这蛤蟆，一拍台，我再聊会儿，我再聊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骑上马一拍屁股，嗖，坐着这蛤蟆飞回北京啊！ 别说，别说， 美呀！ 什么？别说 啊！ 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你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 你问他去。 他又知道。 当然了， 李先生，您请起。来，我问问您，有这么个事儿，说有一蛤蟆，这脑袋呀，比这民族宫大剧场还大。 胡说八道！ 说这俩眼呢，跟探照灯似的。 吃饱了撑的。 说这身子有10列火车。 你呀，是个神经病。 这可是他说的。 谁说的？这回我也不知道了。 为什么呢？ 马褂我不要了。 你来， 我呀。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合作的传统相声《扒马褂》，这是北京、天津的老艺术家们合作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版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小段忘词儿，表演者是北京曲艺界的两位老前辈丁玉鹏、胡仲仁。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就是要以笑为主。 对， 但是有一样， 嗯， 怕什么呢？ 啊， 就怕忘。 这可保不齐， 您别忘了这句话。 嗯， 冠骑马，冠蝶鹫。 是啊， 哎，你看这演员在台上说的时候， 嗯， 就怕说什么呀？ 嗯， 就像菜单子一类的段子。 哦， 站那儿说的挺好。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凉肉香肠，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翅点，卤牲口。坏了， 什么意思？ 忘了 哟。 你说你要忘了，你说你要是你搁在这儿 啊， 出门关上，哎，别说怎么样， 这不像话， 对不对呀？哎，所以您一听忘了。 哎， 你要说我们两个人 啊， 比年轻的有经验。 对， 即使说忘了，您听不出来。 是啊， 那是啊。 哦， 这里有窍门啊。 还有窍门。 说着说，您比如说吧，我说忘了 啊。 我冲他这么来。 这意思是？ 我忘了，你说。